仲要唔方便咧？你谂下，中间转车嘅 时间差唔多、啊。如果48+45嘅话，就即系超过个半钟、啊。 揾鸠你笨喎、啊，大佬。 喂，仲有你未计转车嘅时间、 啊 啊？你都起码都要过对面嘅 platform 噶系嘛？ 嗱咁 at least 啊，可能要行几层添啦，可能要。 咁有啲保皇友话斋就话，唉，咁高铁起个地方，梗系唔会起呢、這个，即系咁多数都会起啲郊区噶啦。咁啊，大旺嗰个新嘅地方 ，OK， 咁点解要我哋大旺佢啊？ 嗯， 系、 嗯、 嘛？点解你又你起落嚟香港嘅时候，唔系起落香港嘅郊区，唔起落白乡啊？点解要直达呢个九龙西，要造成我哋更加多嘅一啲交通压力啊？ 嗯， 10年嗰阵时，其实阿黎广德已经有锦上路站嘅嗰个建议咧，你共产党唔听 就系咁啫嘛。 喂，因为成个高铁 政治工程啊嘛，屌！ 唔单止系政治工程，唔单止系为解决交通嘅问题咁简单，所谓物流嘅问题咁简单，系、啊、体现即系呢一个系地产霸权啊嘛。你唔入呢个高铁去呢个西九，我点喺附近？起楼啊，大哥！ 啊啊、 我点唔系点可以唔sell 呢一个嘅物业系附近就系呢个高铁站啊？ 咁即系成件事系帮呢个番禺作嫁衣裳啊嘛？ 成件事即系帮地产商系即系做呢一个托高嘅楼市咯，即系帮佢卖楼咯喺西九， 卖呢个西九啦，系嘛？ 如果好似你话黎广德个方案去锦上路。咁唔通炒锦上路嘅楼咩？大哥， 唔系佢都可以咧，即系其实补地价啦，系嘛？嗰啲咩行阿四叔啊，嗰啲乜嘢阿童叔啊，嗰啲喂，咁你又即系 所以交通从来即系唔系话系快好多嗰种嘅咋？ 系 喂，我讲过好多次噶啦，喂快就搭飞机啦，飞机其实都唔快噶啦，因为你上上落落 check in 啊，成成嗰啲嘢又要入闸啊，过关 唔系喎，而家阿陈凡佢都够胆死话快过飞机喎，扑佢个街。 十五分钟机程喎，讲紧香港去广州， 都好似冇广州嘅飞机啦，系嘛？香港大佬 冇噶，其实 冇啊， 系嘛？边度咁戆居嘅大哥？ 可能要坐直升机啦，如果系嘅话， 系嘛？你都系坐直公车算啦，直公车都系个半钟啫，去到天河 咪系咯？ 咁你而家48+45，你系咪超过一个半钟啊？起码过三分钟啦，咪计转车时间、啊。喂，你转车，你好似我哋搭地铁咁样啊？喺金钟地铁站啊，一出就对面嗰个已经系啊，大哥，梗系唔系噶啦。起碼都有虛位15分鐘啦，咁你咪真係仲耐過呢個直通車？如果你去天河嘅話，嗰、那個學你話齋嗰個唔係廣州站啊，大佬，係番禺啊！你唔好喺度搞亂啊，大哥，即係你唔好魚目混珠啊！喂，所以你話高鐵呢個工程，你而家搞到咁大嘅代價，第一就係呢個一地兩檢係嘛，破壞咗香港嘅一國兩制，呢個係之其一啦。第二，其實個目的就係地產項目嘅咋。第三就是體現主權嘅啫，係咪需要插到去西九啊？所以所謂交通嘅快捷，所謂物流嘅方便，其實係吹嘅啫。嗰啲嘢完全係次要嘅。而家睇翻落去就係、是、係真係政治因素，係真係地產經濟嘅因素，呢啲先係最主要為咗起條高鐵嘅目的啊。所以寧願犧牲。呢、这、一個嘅所謂一國兩制裏面即係保持香港嘅司法管轄權嗰樣嘢，都要搞啊嘛，都要搞啊嘛，因為你配合翻佢嘅主權嘅體現啊嘛，有咩理由我香即係你入中國大陸，我俾你人民警事務處俾你檢啊？如果你話一地兩檢啊，咁啊理論上應該係咁啦，喺唔違反呢個一國兩制嘅前提裏面，但係佢都唔制，所以其他嗰啲目的已經係完全係次要噶啦。喺而家你睇翻轉頭嘅話，但而家你係雞肋啊！你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。咁你要定要啊？你香港人嗱，起到咁上下啦，已經係嘛？又嘥又嘥咗咁多錢啦！立法會都辯論咗咁多次啦。 其實馬時亨有個端倪，就話俾香港人聽，最明智嘅話，你應該要拆咗佢嘅，因為佢曾幾何時講過，你高鐵每日嘅營運費係800萬港紙啊嘛。咁你計翻條數，喂45蚊一個人香港去到深圳，喂你要幾多個人次你先至可以 cover 到每日嘅營運咧？ 同埋有幾多人日日去深圳嘅大佬？ 我日去深圳我都唔會揀高鐵啦。你 唔係咯？喂，你日日去深圳咁，喂平時我哋搭嗰、那個去羅湖嗰個車咪得咯，大佬。喂，嗰、那個又幾耐啊？你去幾耐啊？嗱，你會有得去啦，有機會去啦。 你話深圳？ 係咯。